非常高兴今日能够同大家喺呢度一齐嘅敬拜神。睇见轩牧师而家喺以色列咧，我就好羡慕啊！佢有咁嘅机会去以色列嚟到去进修。今日我哋要思想嘅题目咧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其实我哋今日咧会系喺第一节讲到第13节嘅，但系因为经文比较长咧，就冇要求。去读出嚟。路加福音咧喺四个福音书里边咧系讲祈祷咧系讲得最多嘅，所以可以讲系特别强调祈祷嘅一本嘅福音书。而喺路加福音里边咧，11章1-13节咧又系非常长嘅一段有关祈祷嘅经文。这段经文呢就可以分成为四个段落的。第一个段落是祈祷的榜样或者典范，第二个是祈祷的内容或者重点，然后第三个是祈祷的比喻或者鼓励，祈祷的应许也都有比喻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呢，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段经文其实如果大家很快看过，你有可能就看不出里面一些几重要的地方的。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我想现在轩牧师大概有可能已经去到这里了。这个是哭墙，以色列的哭墙。很多以色列人呢都会去哭墙那里祈祷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去哭墙祈祷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旧约的角度来看呢，哭墙这个地方呢，或者 圣殿这个地方呢，特别是神圣的。如果你在圣殿祈祷，或者你在外邦的地方祈祷呢，是不一样的。从犹太教的角度呢，你在哪里祈祷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看到呢，路加呢就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基督教和犹太教是很不同的。犹太教是讲很讲哪里比较圣洁，哪里比较神圣，在哪里你的祈祷会比较灵。基督教呢就不讲这件事的。基督教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那他祈祷完之后呢，就有门徒问他，求主教导我们祈祷。这段经文其实是很特别下的。很明显门徒看见耶稣呢有这个祷告的习惯，他就想从耶稣的身上面来到学习。若果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一个人不需要祈祷呢，那肯定这个人呢就是耶稣了。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大概同意这句话。好奇怪，不需要祈祷的人祈祷，你和我这些需要祈祷的人呢，很多时候是什么？不祈祷。世上的东西就真是千奇百怪的。若果世上有一个人不需要祈祷，肯定就是耶稣了。但是他就成日祈祷的。而我们这些应该成日祈祷的人呢，就不祈祷。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就听到有教会里面成日有这句话，就是说多祈祷多有能力，少祈祷少有能力，不祈祷没有能力。多祈祷多有能力，少祈祷少有能力，不祈祷没有能力。难怪呢，连基督徒呢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说我们未学识祈祷的功课，属灵功课。当然 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要这么多能力来做什么？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我又不是全时间服侍神的人。其实呢，我就稍微改变一下，多祈祷呢多有动力或者活力，少祈祷呢少有动力或者活力，不祈祷呢就没有动力或者活力。我们现在全世界至少西方国家呢，人口老化，我们越来越没有活力。 但是祈祷能够将神的大能大力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不祈祷，其中一个原因就觉得为什么要祈祷呢？圣经不是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神知道你我的需要，那我们为什么要祈祷呢？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有需要，为什么神成日或者圣经成日或者路加福音成日说鼓励我们祈祷呢？其实这个答案，其实呢你问一下父母你就知道了。问一下父母为什么就是他的答案很简单的。你仔女有很多需要你都知道，但你呢会希望你仔女来跟你讲，不是说呢你仔女未跟你讲你已经帮助他了。很多父母呢就希望仔女来跟你讲呢跟你自己给你仔女呢是 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的父母呢都很多时候就仔女不讲我们都给他们了，是吧？即是饭啊、餸啊、飲料啊，乜嘢擺曬喺雪櫃裏邊啊！時不時我哋仲問下佢啊：你肚餓唔餓啊？你有冇口渴啊？乜嘢乜嘢嚇？但係咧，當你仔女嚟同你講話，我有呢個需要，你可唔可以幫我嘅時候咧？我諗大部分父母都好高興嘅。點解啊？因為你覺得仔女咧願意將佢心裏面嘅事咧同你講，將佢心事同你分享。若果基督徒不分享我们的心事，跟神分享我们的心事，就好像你的仔女什么都不跟你说，你很多时候要透过他的朋友，他的 Facebook， 然后才找出他在想什么，他朋友知道得给你做，那你的心 你的心你怎么想呢？所以神就要我们时时祈祷，将我们心里面的东西跟他分享，因为我们的神呢就很想我们跟他分享。不论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愿望、我们的人生的计划，都很希望我们分享。分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沟通没有拦阻的意思，没有隔膜的意思，亲密的意思。你如果不肯跟神分享呢，咁好可能咧，就你同神嘅关系咧就出咗问题。我好年轻嘅时候咧，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咧，就参加啲基督徒嘅查经班。咁嗰阵时咧，就有一本书我哋跟住嚟做嘅，有本即系小册子咁一齐嚟睇。咁、那个小册子里边有一句话咧，我记得我好有印象嘅。嗰句话咧就话。If God seems far away， 如果你觉得神离你好遥远呢 ，Guess who moved？ 猜下系边个离开边个？呢句话咧，几十年我都记得啊。好多啦，个细个时候发生嘅事我唔记得。If God seems far away， 如果你觉得神离你好遥远 ，Guess who moved？你猜一下，是你离开神啦，因为神离开你。个答案就好明显啦，就是我哋离开神，神唔会离开我哋嘅。我哋离开神，先至会觉得神同我哋好遥远咁相隔。咁我呢度下低咧就有三个选择题啊，大家可以谂一谂，你同神嘅关系系点嘅咧？呢个大家睇呢个图画咧就应该知道啦吓。呢、这个女咧就。同个老豆咧，就系、是、好似好嬲个老豆咁啊！睇下个老豆咧，冇晒办法，好嬲。咁另外第二个选择咧，就可以睇下呢个。而家就好多人系咁啦，大家吓，即系左边呢、这个吓，所谓低头族系嘛？成日出街，而家出街都见到低头族。咁你睇下右边这个呢个咧。即是做晒所有一切可以吸引他注意力的那个人都无动于衷的。那这个第二个，即是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呢？一个就是 嬲咗佢，即係發脾氣，唔理佢，唔睬。第二個咧就根本咧就無動於衷，自己做自己嘢。第三個咧就係、基督徒應該有同神嘅關係，就有傾有講嘅。咁而第一，耶穌喺個地方祈禱，成為一個好好嘅榜樣，門徒咧好羨慕，然之後門徒咧就要求耶穌將呢個禱告嘅秘密教導佢哋。咁第二點咧就係禱告嘅內容同埋重點。第十一章又一次咧，耶穌嘅榜樣典範咧就可以係新教，耶穌自己活出呢種禱告嘅樣式。跟住呢三段咧都係言教，耶穌直接咁教導門徒要點樣做。咁喺路加福音咧就話：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這段經文我想大家都熟悉，特別是馬太福音的主禱文，這裡就是路加福音的主禱文，大部分都很相似的地方。大家注意這段經文怎樣開始和怎樣結束，怎樣開始和怎樣結束。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嘅祈祷系咩啊？就只有下面嗰一半嘅啫。我哋嘅祈祷咧，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上面嗰个系咩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哋祈祷嘅时候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唔系话你。我哋嘅神点样？而系话我哋有乜需要？我哋嘅兴趣、我哋嘅前途、我哋嘅职业、我哋嘅我哋嘅财富、我哋嘅生活。一开始祈祷嘅时候，我哋都话我哋。主祷文就唔系嘅，主祷人一开始就话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十诫又系咁嘅。这个就是我们的祈祷，刚才那个就是耶稣的主祷文，这个就是我们的祈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呢？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因为圣经很清楚，这个Rick Warren 写了一本书，大家都很熟悉，《标杆人生》。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精彩，他一开始就说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和我的身上，数千年来寻找人生目的一直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往往错误以为自己为起点来开始。起点就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耶稣的主祷文呢，就将我们的错误的焦点呢调过来。也都是呢，如果大家看十诫呢，主祷文和十诫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一开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一开始都是从神开始的。跟住之后呢，十诫的下一半呢，后一半呢，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讲到人了。神开始，人结束，不论是主祷文又或是十诫，都是这样的。换一句话说呢，基督徒一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又要将我们原本那种以自己为先的优先次序呢改过来，以神为先，才是适合在这个世界上面，在神的创造里面来生活的一种生活。第二呢，耶稣讲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呢，就讲回我们了。 神冇忘记我哋，耶稣冇忘记我哋，知道我哋有需要，所以教导门徒咧，我哋日用嘅饮食，天天要赐给我们。但大家注意咧，呢度三个要求啊，我们日用饮食，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嘅罪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三个要求里边咧，大家注意咧，只有一个要求咧系啊，同物质层面。你都睇嘅啫，三個要求裏邊，一個係同物質層面，另外兩個咧都係同屬靈層面嘅。啊，換一句話，我哋有冇為自己嘅屬靈成長嚟到禱告咧？因為我哋所有嘅禱告嘅時候咧，都逼埋喺耶穌講：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我們的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係咪就係咁嘅咧？我哋嘅祈禱。第三个啊，有关呢个主祷文嘅重点咧，就请大家注意咧，就系、是、呢个主祷文咧系用复数嘅，唔系话我日用嘅饮食天天赐给我，赦免我嘅罪，唔好叫我遇见试探。主祷文系复数，系我们。耶稣嘅意思系咩咧？就要我哋彼此代祷。唔单止为自己嘅需要，唔单止为自己物质嘅需要，唔单止为自己属灵嘅需要，亦都为弟兄姊妹物质嘅需要、属灵嘅需要嚟祈祷。好，啊，我哋睇到耶稣嘅榜样、耶稣嘅言教、耶稣嘅身教同埋言教。然之后咧，耶稣喺十一章五到八节咧就讲咗个比喻。啊，头先大家有读到呢个比喻嘅。咁呢個比啊，首先要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呢個有兩跟住有兩個比喻嘅嚇，即係使五到八節有一個，九到十三節有一個。咁呢兩個比喻其實有唔同嘅目的喺裏邊嘅。有關第一個比喻嘅目的咧，就係鼓勵性嘅目的嚟嘅。咁呢段經文咧，就比較複雜嘅嚇。耶穌好多嘅比喻咧都比較簡單，但係呢個比喻咧就比較複雜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特別咧講到有三個嘅人物喺裏邊嚇，咁就佢講到咧大家中間有一個朋友半夜去到一個鄰舍嗰度，就話朋友借我三個餅，因為我有個朋友喺路上嚟，我冇咩俾佢嚇。咁咧為咗簡化呢個比較複雜嘅比喻咧，我就嘗試咧用一啲比較實際嘅人物嚟取代嚇。又好似咧，即系就轩牧师唔喺度嘛，系咪？咁我就讲一讲，就借用轩牧师。有一个香港有香港有个朋友，轩牧师年轻时候嘅一个朋友，几十年喺香港，从来未嚟过加拿大。咁佢就嚟温哥华探轩牧师啦，即系讲探轩牧师。咁轩牧师咧就突然间发觉咧，屋企嘅雪柜空晒，咩都冇。咁呢個朋友嚟咧，咁要接待佢噶嘛？要即係要煮食俾佢噶嘛？咁咧，咁又係夜晚嚟啊。咁另外咧就係即係當時古代咧，就冇呢個麥當勞嘅啊，亦都冇 Starbucks 嘅。呢個古代係咁啊，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古代又有 Starbucks 又有麥當勞，唔係嘅。咁咧，咁呢個軒牧師咧就嚟就打電話啦啊！頭先啱啱見到阿 Ken 啊，軒牧師就揾阿 Ken 講俾阿 Ken 聽話嚟帶我入嚟啊咁之類，咁我又借用阿 Ken 啦嚇。咁咧軒牧師咧就打電話俾阿 Ken， 阿 Ken 啊，我有個朋友喺香港嚟噃，好耐幾十年冇見過我，咁我突然間發覺我因為平時忙教會嘅事，一下子冇諗到要喺屋企嘅雪櫃買咗好多嘢喺度。咁你可唔可以借啲嘢俾我咧？咁借啲食物俾我咧？咁耶穌咧就話：嗱，不論 Ken 嘅情況點樣咧，最終咧佢都會起嚟啊，將食物即係送俾阿軒牧師交俾軒牧師，等佢可以招待呢個從香港嚟嘅朋友。咁點解耶穌有咁嘅咁確切咧？知道？Ken 一定會咁做嘅咧， 咁當然有好多原因嘅嚇，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即係古代嘅人咧係好好客嘅，啊非常好客。如果大家睇呢個創世記十九章一到三節咧，羅德嘅故事咧，就即係有兩個天使嚟，有兩個天使嚟到去即係到咗佐多瑪嘅時候，羅德就俯伏在地啊，然之後話：我主請你們到僕人家裏洗洗腳，住一晚，清早起嚟再走。嚇，呢個係好典型古代嘅情況嚟嘅。啊，古代嘅人咧係好好客嘅。咁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佢哋咁好客咧？就因為咧，佢哋都希望咧自己有陣時出外嘅時候咧，啊，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咧，嗰度嘅人亦都會招待佢哋。所以佢哋咧就用呢種嘅，即係有呢種嘅風俗習慣咧嚟到招待。咁其實咧，大家睇呢個耶穌嘅比喻嘅時候咧，啊，裏邊有一個文化嘅差距咧，啊，大家若果唔知道咧，就有可能唔係好理解到咧，點解耶穌咧咁肯定咧個朋友咧，啊，雖然唔係好想，但係最後都會將食物俾嗰個勸牧師嚇 Ken 俾勸牧師。其實好簡單，因為若果 Ken 唔俾咧，下個星期日咧，佢一嚟到教會咧，教會啲人咧就會話：哎呀，你有冇聽到啊？阿 Ken 拒絕勸牧師打電話俾食物嘅要求喎。大家聽唔明啊？喺一個喺古代嘅城市或者鄉村裏邊咧，乜嘢事情咧？啊，天一光就知嘅啦。冇人咧敢唔俾食物勸牧師嘅，啊，因為咧天一光嘅時候咧，主日崇拜一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聽到呢個消息嘅。咁呢個人咧就唔會咧，唔使咧喺呢個教會或者呢個鄉村或者城市裏邊啊繼續生活落去嘅。所以耶穌好能夠肯定咧，呢個朋友咧一定會將食物咧借俾呢個鄰居嘅。聖經喺呢度嘅意思係乜嘢咧？就是说当我们祈求神呢，就一定会应允的。所以跟着呢，就有神的应许的比喻。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应许来的。耶稣在讲到祷告的时候的一个应许，你祈求神，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然后跟着怎样呢？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了，你们中间作父母，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蛇，凡拿蛇给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求他的人呢？啊，这段经文呢，我想呢，大家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定非常开心的。你第二、第三、第四次看的时候呢，你开始就有个 question mark 了。明明我有问，为什么没收到呢？明明我敲门，敲了很久添，为什么神不给我呢？这段经文呢，我想大家一看到这段经文呢，心里面呢难免就会想到呢你自己的一些的经历。为什么我在有些事上面不断地祈祷，但神好像没有给我，好像敲极都没有人反应。雅各书有一段经文呢回答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信徒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不求， 即係好似我頭先講，一開始嘅時候講，唔祈禱，唔祈禱就不求啦。唔祈禱你不求，你得唔到，咁係理所當然啦。第二個咧係咩啊？妄求。咁我諗大家聽到呢度咧，就一定會諗啦。我冇妄求啊！我冇妄求啊！我求嘅嘢好合理喎。我希望我仔乖啲。我希望我生活舒服啲，点算妄求呢？我希望我工作顺利啲，点算妄求呢？我同大家睇一睇，我同大家做一个测验吓。大家谂下。你而家咧，每一日用几多时间灵修？大家谂啊，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半个钟。咁而家假设咧，神俾你升啊，喺你公司一路升升到最上面做公司嘅总裁。咁我问你啊，你自己估一估，你做总裁，你要做 CEO， 你做经理，你做董事嘅时候咧？你靈修的時間會是多少？你覺得神給一個總裁的位置，你靈修的時候是更多還是更少呢？那你明不明白為什麼神不給你呢？连在你而家你呢个你呢个岗位上面工作岗位上面，你嘅时间都系俾神嘅时间都系咁啲啲，你祷告嘅时间都系咁啲啲。神再俾啲更重要嘅位你嘅时候，你祷告嘅时间系更多啊，因为更少；灵修嘅时间系更多啊，因为更少。好多时候其实咧，我哋所求嘅咧都系危险嘅嘢嚟嘅。我哋求嘅咧，好多时候咧系求石头，系求蛇，系求蝎子。我哋唔系求鱼，唔系求蛋，唔系求面包或者饼。财富、权势、名誉、地位、才华、能力、恩赐咧，啊，连恩赐我都摆落呢度吓，系危险嘅嘢嚟嘅。大家看看提摩太前书，保罗怎样说，想要发财的人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弃了真道，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保罗又继续后面跟提摩太讲，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守那真正的生命。我想在华人的文化社会里面，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的，财富是危险的。在华人的文化里面，财富是等同好福分。从来没有人说财富是危险的。保罗在这里很明显跟大家说，财富是危险的。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为什么财富是危险的呢？因为容易令到那些有财富的人自高，依靠钱财。我们都成日都有时听到一句话，玩火自焚。财富呢就是玩火自焚。当我们祈求神给多些财富我们的时候呢， 但我哋又唔系成熟到能够正当使用财富嘅时候咧，神会俾我哋咩？同样嘅事业、权势、名誉、地位，甚至才华、恩赐都系咁样。我呢度咧有一喺有个我有阵时出外教学嘅时候咧，有个姊妹咧就送咗一啲。一張印了一些東西給我，咁我就將我印的東西打出來給大家。金錢的能與不能，金錢能買房屋，不能買温暖的家；金錢能買床榻，不能買睡眠；金錢能買書籍，不能買智慧；金錢能買鐘錶，不能買時間；金錢能買藥品，不能買健康；金錢能買血浆，不能买生命；金钱能买保险，不能买平安；金钱能买娱乐，不能买福气；金钱能买欲望，不能够买爱情；买名誉，不能够买尊贵；买十架，不能够买救主。金钱是非常有限的，而更重要的是保罗特别讲过，金钱其实是危险的。甚至咧，才华咧，大家睇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 咧系一个非常有才华嘅人，但系大家如果大家你记得咧，佢系五十零岁咧就去世嘅，而佢去世嘅原因咧系因为佢滥用药物啊，想瞓啊。嗰啲安眠藥咁就濫用藥物，結果咧就去世。因為佢嘅才華咧，令到佢承受唔到好多嘅壓力，好多外邊要求佢去做呢樣做嗰樣，佢自己對自己嘅完美主義嘅要求，結果佢夜晚瞓唔著，要用藥借藥物嚟瞓覺。結果咧就因為佢咁。被人賞識的才華咧，結果就累死咗佢。好似我哋有陣時講，聰明反被聰明誤，有才華反而因為才華而去世。同樣嘅係Whitney Houston， 亦都係大家如果聽過佢嘅音樂咧，你亦都會即係諗唔到有人唱歌唱得咁好聽嘅，亦都係唔到五十歲就去世噶啦，亦都係因為同。好像在他的事件上面好像是跟吸毒的事件有关的。神不给你这么大的才华是怎样？因为怕你才华害了你。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讲到不能够对哥林多教会当作属灵，只能够当肉体，是婴孩。因为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因为他们太似世人，跟世人一样。当然个问题不是说呢这些财物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好似哥林多教会是婴孩，属灵婴孩， handle 不到金钱、才华、权势，我们会滥用这些东西。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要求的是饼、是鱼、是鸡蛋，我们不要祈求石头、蛇、蝎子这些危险的东西。那什么是饼、鱼、鸡蛋呢？什么是对你和我呢是不危险的呢？圣经其实有讲到，大家都很熟的。其实神的国是公义、和平、喜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神就要我们先追求这些永远不会害我们的。当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不会滥用其他的，好像钱财，好像权势， 就好似但以利咁啦，好似约瑟咁。但系我哋仲未到但以利嗰种属灵境界，我哋仲未到约瑟嗰种属灵境界。我哋求嘅时候咧，神点会答应我哋咧？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要祈求的是饼如鸡蛋，不是石头蛇蝎子。我们要求的是安全的美好的东西，不是危险我们有可能滥用的东西。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为路加福音，特别是这么看重祷告的福音书来感谢，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从经文里面能够领受你是几咁希望赐给我们我们所祈求的，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祈求那些饼鱼鸡蛋，追求圣灵的所结的果子，追求仁爱、喜乐、和平，在这些属灵的事上成长，以致你能够在未来将其他的赐给我们，而透过这些我们可以彰显你的国度，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